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二集。翻飞的照片笼罩着小明星，小明星顿时慌乱起来。 尹生，你真的误会了，娱乐圈中的大家都比较 open， 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，见面拥抱亲吻都很正常，就像国外的贴面吻一样，都是礼节啊。而且这种事，尹生你不是也在做吗？我从来没有表示过反对。 小明星说不下去了，因为单尹生突然捏住了他的下巴，而这个捏住他下巴的男人正眯起了眼睛说道， 我不止和别人拥抱亲吻，我还可以和别人做更多，甚至可以当着你的面这样做，但你不行。你能做的事只有两件，我让你脱衣服你就脱衣服，我让你穿衣服你就穿衣服。如果你做不到，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，用了我的给我还回来，怎么样？ 意识到单隐生是认真的，小明星彻底慌了，他连忙抓住单隐生的手，将表情和姿态通通调整到最可怜的一面，然后哀求着对方。 隐生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原本不敢说，但是他们强迫我，他们勾引我，我本来想和你说的，但是我不敢，对不起，我不敢。你花了这么多钱帮助我，我想变得有用一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当演员的戏果然比正常人更多一点。 单隐生冷漠地将目光从小明星身上挪开，然后看向杜艳丽。他是在这次调查过程中知道对方的，一个和自己一样倒霉的被绿总裁。然而杜艳丽和绿了自己的人握手的情景也实打实地刺激到他。 杜先生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养着的人给你戴了这么大一顶的绿帽子，你反而和他握握手，哥俩好？ 战火忽然烧到自己身上，杜艳丽微微纳闷，他扫了单隐生一眼。 你们两个闹就算，我还没有指责你破坏公共场所的安静，你反而扯上了我。 在杜艳丽开口之前，张毅赶忙接过话，他不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还让杜艳丽更加看不起自己。 单先生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问题，我们单独谈吧，请你不要骚扰杜先生，这和杜先生没有任何关系。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 我知道的，但这确实不关杜先生的事情，所以请单先生不要将杜先生拉入这场混乱之中。 这个世界太魔幻了吧，我的包养对象推锅装哭溜得飞起，别人的包养对象倒是忠诚的跟狗护着主人一样。 单隐生都不知道应该做出什么表情了，所以他最后笑了笑，轻蔑地推开了张毅，走到对方主子的面前，抓住杜艳丽的衣襟。 杜总，看好你的人吗？还是说你其实挺喜欢绿帽子的？ 杜艳丽瞟了一眼对方抓住自己衣襟的手，他本来都要进电梯了，这时候不得不停下了脚步。 首先，我和张先生的合同结束了，我和他都是独立的自然人，不存在谁是谁的人这个概念。其次，既然合同已经结束，他和任何人交往我都没有意见，并且衷心祝愿。所以绿帽子这种东西还是单先生您戴好。 话一说完，杜艳丽就轻而易举地将单隐生的手从自己的衣襟上拿下来，他理了理衣服上的褶皱，再走两步进了电梯，关上电梯门。闭合的电梯一路下行，直达地下二层。杜艳丽将所有的混乱都抛在身后，他走出电梯，坐进自己的车子。 陆先生，您这就下来了？不是说两点钟再走吗？ 行程临时变了，回公司。 司机不再废话，就启动了车子，沿着通道往前开去。正在这时，后视镜中突然闪出了一道黑影，似乎有人正在追车，还大叫杜艳里的名字。那蕴含着愤怒的声音挤进车窗，隐隐约约地响在车窗之内。司机透过后视镜朝后看了一眼， 杜先生，后头好像有一个人在追车。 不用理会，我们走。 杜氏企业在城市的中心拥有一栋高耸入云的写字楼，这也是杜氏财团旗舰楼，它傲立中心，鳌头独占，一览众山小。杜艳里回到公司的时候正是午休时分，公司的气氛比上班时间更宽松一些。守在总裁办公室门口的秘书小姐正喝着酸奶，小声地和电话那头的朋友说着笑。杜艳里的提前到来让她吃了一惊，她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。 杜总好。 继续休息。 杜艳里越过秘书进了办公室。这是一间宽广的办公室，正对着办公桌的一整面玻璃窗，让这间办公室采光充足。办公桌的左边是一组招待客人用的沙发，右边则是一溜陈列柜，柜中陈列着杜氏企业获得的种种荣誉。除此以外，这间办公室就再没有布置什么大样的东西，只有挂画、地毯等细节上的装饰。这些无一不体现了杜艳里多年以来的工作理念，办公室就是办公的地方，不需要多余的东西。如果有其他需要，他会离开办公室，直接前往提供服务的地点。杜艳里径直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，他将头后仰，轻轻地闭上眼睛，进行短暂的休息。 今天是个意外，为了不让这种意外二次发生，或许我应该在合同里针对这种情况做出预防。 杜艳里思考着自己过去拟定的合同上的漏洞问题，想了片刻，他的思维又发生了转移。在休息的时间里，他放松自己，并不将思维拘束，任由思维自由地发散。 Musis 的少东家似乎时尚嗅觉非同一般，业内都看好 Musis 公司会在这个少东家手上再进一步，但中午那一幕，单纯从商业角度来看，这个人似乎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合作对象。他太过冲动，太过随性了，而且毫无计划。 杜艳里的思维刚刚转到这里，门就被轻轻扣响。 杜总，既然您先回来了，那我向您汇报一下接下来的行程。 进来。 杜艳里张开了眼睛，她的精神很好，眼里没有任何疲惫。秘书小姐抱着文件进来了，她声音甜美，态度端正，工作专业，一进来就直接开始汇报今天的剩余行程。 杜总，下午2:30开始的会议已经和您沟通过了，会议的计划时长是20分钟，将会在2:50结束，然后您将参与一项政府工程竣工的剪彩典礼，剪彩典礼之后您还有一个视察工作要完成。 秘书说完了下午所有的行程之后，就打开了文件夹，将一份合同递给了杜艳里。 到了晚间，您要参加一场慈善宴会，在这场慈善宴会结束之后，我们会和 Musis 的负责人进行这份合同的最后商谈与签署。 啊， Musis 负责人单影生？ 是的。 刚刚才说不和单影生合作，就接到了一份 Musis 的合同，打脸来得好像有点快。杜艳里眉头拧了个尖，翻开眼前的合同，快速地扫了一眼。 战略组织部的综合利益评级最高，预算部门的投资与收益评估优秀。 杜总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 没事，就按行程来。 位于街角的咖啡馆大门被推开，叮铃铃的铃声一下响在室内，高挑的平胸美女走了进来。 水泥墙壁，古老吊扇，金属桌椅，工业风格的咖啡馆，一下子呈现在他的视线之中。他在这家没有客人的咖啡馆左右环视一圈，很快就找到自己要找的人。他走进对方，脸上挂着公式化的微笑。 单总。 单隐生正横躺在桌面上，仿佛就像在自家一样随意。原因在于这家咖啡馆被他包了下来。他双手枕着脑袋，单腿屈起，懒洋洋的一撩眼皮。 什么事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